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以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金伦，同音。第47集。 修一， 左然的眸子突然深深地盯住了何修一。 你能答应，我很高兴。你要去宁夏两个月，等你再回到北京时，我这边应该能筹备的差不多了，到时候直接签约进组，正式拍摄这部警匪类的商业片。 嗯。左然板住了何修一的头，并将手指深深插入对方黑发，仔细端详着何修一的脸。何修一以为对方要考虑造型，便傻傻地让对方看，而后左然两个拇指指尖向何修一的眼皮点了过去，何修一本能地合上了双眼。一秒钟后，一个吻轻轻地落在他的发际线上，又被吻了一下。何修一睁开眼，红着脸颊，垂着眸子打落了左然的双手。 你不要这样吗？ 十月，何修一前往宁夏拍摄两年来的第四部电影，这次他要担纲男二，据说年末才能离组。此前家族杀青之后，沈岩帮他拿到两个男三角色，出场不多，然而设定十分讨喜，即将在年末的贺岁期间与观众见面。也就是说，由于家族无法在各省份供应，何修义在家族剪辑期内所担任的两个男三角色，将是他复出后在大屏幕中的首次亮相，其次就是宁夏的这部了。对于演技，何修义有信心，他预感到自己到了明年应当会有不少的邀约，然而他已经被左影帝预定了，再之后该如何发展也得与工作室探讨。将整个人卖给左然那个公司，何修义其实有一些难以理解。最开始左然说，那个六年中我总在梦想着有朝一日可以与你对戏，还有在之前的六年当中，我在脑海中想了很多故事，适合我们两人演出来的故事，编剧、导演、制片我都想自己来。他听到这两句话时，何修一觉得自己本能的无法拒绝，他甚至能想象得到左然如何一个字一个字写下的故事。左然将金狮奖男一塞进他的手中，无以为报，也只能在对方表示希望你能参演时点了头。后来也不知怎么了，理性上讲，何修一应该随时的准备抽身，在确认自己真的无法接受对方情谊后，再也不与对方纠缠。只是那天气氛似乎有点失控了，左然突然表示工作室的建立已经整整筹备一年，与星空的利益分配交涉完毕，他想将头脑中那些故事全部都讲出来。当时何修义看着眼中似乎有亮光的左然，一阵酸酸甜甜忽然涌上了喉头，稀里糊涂地答应了。况且左然还与星空签了对赌协议，何修义感到无法一走了之，毕竟一切起因全都是自己。何修义知道自己对左然有着好感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控了，他表面上无欲无求，然而自打母亲去世之后，何修义便是孤单的。他的世界本就是由玻璃构成，看起来是严丝合缝，可是只要有个裂痕，整个世界都会哗啦啦的倾覆坍塌。只是左然用情太深，他无法轻易的接受，他的理性总在作祟，拉扯着他不断杀戮他的冲动。何修义并不知道怎样才算是爱一个人，可是至少 也有一辈子在一起的坚定的决心。在新剧组，每天拍摄还算顺利，只是每每在与女儿对戏时，何修义会想起拍摄家族时灵魂共振的战力。至于晚上，思念更深。当然，这也是由于对方常常撩拨他。比如十月入组当天，何修业收工后在微信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，还附带了一张自拍。照片上面他比着剪刀手微微笑着，搭配的文字是入组。其实何修义是发给新戏剧组的人看的，自己入组总得表示一下开心，算是一种职场智慧。结果当天晚上，他便在左然朋友圈里看见一张画，画的就是自己那条状态，完全还原了当时的样子。纸张的右下角还嫌不够似的签了个名，左然。何修义大窘，生怕李朝隐、周琳、谢小溪、尤于诗他们看出端倪，抱着手机紧张了半个多小时，一个评论都没看见，这才想起发状态时可以分组，选择显示给指定好友就行了。何修义盯着画儿吭哧吭哧地瞅了好一阵，最后才伸出手，面红耳赤地退出了朋友圈，心想自从被自己发现了速写本，左然还真是毫不避讳了。到了睡前，何修义忍不住又翻出那张图，偷偷地看，在脑海中想象笔尖勾勒自己眉眼时的样子。看着看着，何修义猛地发现自己当时竟不小心点了个赞，他被吓得魂飞魄散，急急忙忙地将赞给取消掉了，同时在心里边念叨，左然千万千万不要误会什么。再比如11月，李朝隐在朋友圈中发了一条家族在港延期上映的坏消息，何修义看见那条消息下，谢小溪率先发了一个颜文字，哭哭，表示流泪哭泣，接着剧组众演员纷纷跟着发这个颜文字，乍一看上去一大排人都在悲伤。于是何修义便在最后也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，随手复制粘贴与众人保持一致。五分钟后，何修义发现自己收到了一条回复，点开一看是左影帝，左然只回了何修义一个人，用的同样是颜文字哭哭。何修义以为左影帝也想要打出哭哭，却多了一个冒号，打错了，剧组其他人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。五秒钟后，左然单敲了他， 方才没有打拳。 何修义还是发问号，左然又发了一个完整的图标。何修义看完全看不懂啊。 没事，只是安慰，我去忙了，晚安。 哦。何修义捧着手机盯着几条消息瞅了半天，便突然反应过来了，那是两个小人，右边的是自己完全复制了那个哭哭的表情，左边的是左然，正在亲吻自己的面颊。这个表情就像是一个人的侧面， C 是耳朵，杠是眼睛，还真是像一贯面瘫的左然。冒号是侧脸轮廓，其中凸起的小尖尖是鼻子或嘴巴，两个表情之间毫无距离，说明真的亲上了吧，亲在额角的太阳穴的部位，这算是什么安慰啊？亲吻算哪国的安慰？左然究竟如何做到若无其事地发个亲吻的颜文字，然后又冷淡地离开的？道教自己不知应该如何回应了。再比如12月份圣诞节时，左然给何修义发了一个红包，红包上面留言写着万事如意，何修义收了 发现是200块钱，于是也回发了左然一个。想都没想，便在金额下边方框之内输入心想事成。万事如意，心想事成，似乎已经是固定搭配了，常年捆绑出现。没想到左然却未马上点开，而是回问何修义道： 确定 啊？ 祝我心想事成，确定？ 何修义又呆了，不知道应该说确定还是重发一个，并且承认祝福力度有限。左然心想事成的话，自己就要被搭进去了。可是只是客套而已，一般人谁会认真呢？几秒钟后，何修义觉得将确定太过暧昧，于是又发，这回留言十分正统：圣诞快乐，收第二次的。结果左然并没有收那个圣诞快乐，而是将心想事成给拆了。一天之后，圣诞快乐中的200被退回了何修一的微信账户。至于此前每晚有的晚安语音，也是一天没落。只是这次分别，左然不再纪念晚安，而是会捎带着一些别的东西。有一阵子何修义的手机出了问题，总是听着听着突然中断，微信又不存在进度拖放功能，若是想听到后面只能从头再来。于是左然一条语音，何修义经常要听上10遍左右，才终于能等到一次不出问题。何修义感到很不可思议，他明明知道左然没有什么要紧事，有的时候只凭前面也能将整条的内容猜出个八九不离十，可他还是不厌其烦地一次次试，强迫症一般的一定得将左然讲的每个字都听到不可。何修义觉得自己这一辈子从来没对谁的话那么伤心。哦，不，也不对，上一个能让他全神贯注听的是母亲的主治医生，涉及生死，绝不是剧组今天的菜是可乐鸡翅、土豆牛肉、鸡蛋、豆角这种无聊的话。就这么着，分别2个月，何修义非但没有冷静下来，反而总是心脏乱跳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同音。